水幽寂，你在东外，我在西，山把我们分，水把我们离，我只有天天等着你。在东来，我在西，海把我们分，洋把我们离，我只有天天等着你。你是沙来，我是你，我们两生就在一起。我是叫来，你是起，我们两分开不容易。我钟情呀，你钟意，你不跑来，我不急，山也不能分，海也不能离，我总有一天等到你。